我本来在村入面生活得好好的，问题是叛军来了之后，他们杀了我妈妈和我爸爸，跟住就强奸我。 安妮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派系交战令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四年前，安妮亲眼看着父母被叛军杀死，自己就被人轮奸，之后她就开始逃难的生活。安妮，你离开条村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政府军来到，他们围住我们，然后强奸我们。 之后据安妮所说，她遇到一个来自南非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她其中一个工作是保护当地居民。 我撞到她那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的，她带我埋一边，说会给钱我，之后她就强奸我，最后她给了一元我，他说他会帮我，但最后都没有，我之后就没见过他了。 安妮，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士兵会跟其他人不同？ 他是白人。 安妮的遭遇并不是个别事件，他和另外超过2000个女性和小朋友都指控曾经被联合国维和人员性剥削或者性侵。被指控的包括有身穿制服的维和部队和文职人员，他们都是由90年代初开始在全球各地执行任务，遍及柬埔寨、莫桑比克、波斯尼亚以至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十几年来，联合国一直想解决性侵问题，但是时至今日，这些事还是不断出现。联合国在2017年推出新措施，希望彻底解决问题。我今次来到非洲，就是想了解一下性侵情况为什么仍然持续。我们现在在非洲的中心，这里也是最多人指控联合国人员性侵的地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性侵受害者比其他国家都多，这里就是我调查的起点。大约20年前，刚果民主共和国正陷入血腥的内战之中，于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进驻当地。瓦莱丽说，2004年他在瓜马市认识到一个执行联合国任务的工作人员。 那时他经常经过，见到我在卖香蕉，他说他喜欢我，第一次就带了我去连达酒店，第一次之后他给了2元我，第二次之后就是5元。另一次就是15元。我那时候很小，我觉得很不开心，因为他老到做得我老豆那么滞。 迪迪耶布尔盖当时在瓜马市执行一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负责交通和物流，月入$7000。他当时是40岁。 我同了他一起大约半年。有一日我去找他，才知道他已经走了。 瓦莱丽说，他只是将这件事告诉妈妈，他们从来没有向联合国举报过。你知不知道布尔盖有没有对过第二个人做同样的事？ 有，还有其他人的。我回来才知道原来很多人都在找他。 调查员其后发现布尔盖会俾钱中间人帮手物色年轻少女。2004年10月，过马市警方在一次放蛇行动入面将佢拘捕，将佢移交俾法国当局，最后佢被控强奸。布尔盖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指性侵的联合国职员，但是在2004年5月到9月，联合国刚果特派团入面就有72宗性剥削或者性侵的指控。 这一切都是绝对不道德，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使命。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派了他的特别顾问扎伊德去调查，但是结果令扎伊德非常震惊。 坐在这里听受害人讲这件事，真的令我很不安乐。我觉得差不多是等于一个救生员跳落泳池，他不单止不去救那些浸亲的人，还要踩多两脚让他们沉得快一点。真的差不多就是这么残忍。 5个月后，扎伊德发表报告，批评联合国就性侵事件所做的调查。不过他说，犯罪者之所以可以逍遥法外，主要是因为联合国对维和人员没有刑事检控权。 联合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他极其量只可以将某个人免职，但是就无权进行审讯。审讯是要交由相关国家的政府自己去做的。假如成员国不做任何行动，或者想包庇某个人，那个人就会逍遥法外。我当时就是见到有这些情况，所以才觉得这么震惊。 这类问题也都引起安东尼·班伯里的关注，他负责管理联合国救援和维持和平行动超过20年。 这些性剥削和性侵个案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如果有个人他强奸了一个女人或者女仔，那就要去坐监。如果不用坐监，那仲成世界的。 扎伊德的报告尝试处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被告人是维和部队军事人员的话，就建议成员国在案发当地召开军事法庭，这会比较容易接触到证人和搜集证据。如果是文职人员的话，扎伊德就建议签署一项国际协议，确保肇事者会被刑事检控。不过联合国成员国并没有好好实践这些建议。 很简单的，真相就是啲成员国佢哋有决策权，个决策权系喺193个国家嘅政府身上，而联合国秘书处喺联合国总部做嘢嘅公职人员，佢哋系冇权要求啲成员国改变佢嘅司法系统。 以下嘅调查报道将会令全球哗然。 早在2005年，国际传媒已经知道迪迪耶·布尔盖呢单案。 很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少女都被这个叫做迪迪耶·布尔盖的联合国资深物流官员诱骗进行性交。 法国当局控告布尔盖藏有几百张儿童色情照片，以及强奸最少20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少女。虽然控罪数目很多，但是法国法庭认为证据只是够裁定他两项强奸未成年少女罪成，判监9年。瓦莱丽，你听到布尔盖在刚果对小朋友做过的事，现在判了刑，你觉得怎样？ 令我想翻起之前我发生的事，好伤心，想翻起就很痛苦。 布尔盖的被定罪只是一个例外，至今他仍然是唯一一个联合国文职人员在海外工作期间因为性侵而被判监。大部分做文职的疑犯甚至不需要面对审讯，就算到现在各个成员国都还是拒绝接受改变这种现况的建议。 联合国自己没办法去审讯这些人，要审就要交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去审他们，但是所属国他们通常都没办法搜集到证据去进行一个 一个司法程序。这个是一个没得救的漏洞来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丑闻之后，虽然联合国试图处理事件，但是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依然继续爆出性剥削和性侵的指控，当中包括南苏丹、科特迪瓦、海地，还有中非共和国，亦即是我的下一站。2013年年尾，中非共和国总统被拉落台，叛军之间斗争夺权。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种族灭绝，法国按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派出维和部队到当地，任务叫红蝴蝶行动。50万人无家可归，很多人要去到机场附近一个由法国人打理的难民营站住。我和曾经在那里住过的丹尼娜见面，我哋唔会公开佢嘅样 子。我哋冇晒嘢食，所以我就谂住去街市买啲菜啊，嗰啲煮嚟食咯。我行紧去嗰阵，去到转角，佢哋就叫住我。俾咗杯水我飲，跟住佢哋捉咗我，帶咗我入屋。入到屋之後，佢哋除咗我啲衫，掟我落地，搞咗我，然後就帶翻我出去，叫我走。 可唔可以讲下嗰啲人嘅外表系点嘅？ 佢哋好高，身上面有蛇嘅纹身。 丹尼娜话，两个法国士兵喺机场难民营度将佢强奸。佢爸爸话，阿女当时流咗好多血。只可以帶佢去慈善醫療中心攞咗啲抗生素翻嚟，都唔知仲可以做啲乜。 啲人開始喺度講閒話，我去到邊度都好，佢哋一見到我就話：呢個咪就係嗰個紅蝴蝶女仔咯。 丹尼娜嘅屋企人冇去報案，所以聯合國冇呢方面嘅記錄。我又去咗見一個男仔，佢要求我哋叫佢做阿力斯。他说他当年都是在同一个难民营被法国维和部队的人侵犯。 初初他们叫我们帮他们去买东西，糖、番茄、蛋糕、青瓜和沙律菜，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会分一些配给给小朋友，然后要小朋友啜他们下体。他们一想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抠住大人不在这里，叫小朋友帮他们口交。那些配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来的，都是一些他们吃剩的东西。 我想知道那些男人是黑人、白人还是两样都有？ 六个是白人士兵，四个是黑人。 性侵事件很快在难民营传开，传到去联合国在当地的特派团办公室之后，他们就派了一个人权调查员去见六个小朋友，当中四个是受害人，其余两个就是目击证人。调查员根据这些小朋友的口供撰写了一份内部报告，详细交代针对大约20个维和人员的指控，他们当中有些是因为身上的纹身或者其他特征而被认出。 份报告有几个发现绝对是很盗肉的，加上不会多过6页纸，但是已经看得出 宝拉多诺曼曾经在联合国担任要职多年，他成立了 Code Blue 去打击联合国人员的性侵问题。 联合国只是将这份报告简单地当成一份普通的现场记录来看待，跟着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切运作如常，完全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 性侵事件发生了差不多一年之后，份报告的内容才泄露了给国际传媒知道。联合国秘书长于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看看究竟在哪方面出错。这个时候距离当年扎伊德发表的报告已经过了十年，而今次的情况就更加明显。 这个是严重的失败，最重要的是政策之间没有协调统筹，导致大部分受害人都没有人理，受到很大的伤害。 调查报告指三名联合国高级官员在事件中滥用权力，联合国之后炒了中非共和国稳定团的团长。伊素贝科尔文当时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我一定要以外交人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我看着东西一路一路地揭出来，就算厚道地这样说，这件似乎都不是联合国什么光彩事。我直接不敢相信他们收到这份报告之后竟然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过。 直到那个时候，法国检察部门才开始调查事件。2015年5月，他们全面刑事调查有关一宗未成年人士被强奸的案件，主要是针对第152步兵团的四名成员，他们都是被受害人指证的。这个步兵团又名红魔鬼，他们的基地是在法国东部科尔马，当地还起了个30尺高的雕塑表扬他们。但是调查了三年之后，检察部门决定不起诉四名士兵。他们说小朋友的口供不一致，还质疑可能有成年人唆摆他们，企图得到法国方面的金钱赔偿。 我不同意调查人员的判断，我和另一个律师都分析过这些审问内容，只要将所有东西放在一起，包括这些小孩的口供、士兵的口供、军方难民营的相片，就已经证据确凿。 他们撤回案件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法国调查员发现，等我直接引述他们怎么说，就是矛盾和令人难以置信。到底他们指的矛盾是什么？ 啲细路讲嘅嘢冇自相矛盾，不过佢哋部分人俾出嚟嘅口供可能会有啲出入，例如系肤色啊咁。佢哋有啲人见到士兵嘅肤色比自己浅色，就会话佢系白人；见到肤色比自己深嘅，就会形容佢系黑人。咁唔算系矛盾。 玛丽格里莫就当局嘅撤销起诉提出上诉。我们访问过的那个男仔，他是没有跟法国调查人员说过话的，所以他的名字不应该是。我和玛丽讲了阿力斯的故事，又问他关于强奸丹尼娜那个士兵的事。他跟我们讲过件事在哪里发生的，又形容到个士兵是怎样的。他说过其中一个是白人，有蛇纹身的。你名单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男人？ 有符合这个叙述的。蛇纹身。这个士兵没被人问过话，他有一条龙纹身。这个是说有纹身，也有些小孩是形容得出疑犯的私人部位有痣的，指甲上有瘀伤的，或者是牙的特征啊。所以小朋友是给了很多细节出来的。我们也曾经要求你说过那个士兵接受问话，但是被拒绝了。 法国军方拒绝接受我们的访问，也不肯让我们接触第152步兵团里面的涉事士兵。 我哋想采访检察部门，但佢哋亦都以案件仍在上诉为理由拒绝咗我哋。嗰啲男人对你做出咁嘅事，你嘅感受系点啊？ 我只系想佢哋受法律制裁。我想讲嘅净系咁多。 我哋唔可以继续沉默。 面对法国嘅丑闻，联合国喺2015年夏天重新委任中非稳定团团长。 Nous ne nous reposerons pas tant que nous n'aurons pas déraciné en notre sein. 我发现所有同事都冇晒士气，佢哋全部都，你知唔知啊？呆晒，我哋都系啱啱意识到要去面对咁大嘅丑闻。我哋即管叫佢做丑闻啦。 新任指挥官亦都喺11月上任。 我哋明白要尽快做啲嘢，停止呢啲事再发生，因为呢件事实在太羞家啦。性剥削同性侵差唔多已经将成个维和行动破坏晒，尤其系我哋嘅任务。我哋唔系俾武装分子嘅子弹杀死，而系羞愧而死嘅。 就喺联合国丑闻缠身之际，中非共和国嘅战事极速失控。首当其冲嘅就系首都以北250英里嘅班巴里镇。数以万计的人因为逃避民兵的追杀和强奸流离失所，联合国有需要尽快派更多维和人员到当地。 在这种紧急情况底下，你 feel 到一场种族灭绝在中非共和国发生紧啦。这个时候，你梗系会想联合国维和部队快啲嚟，去救嗰几十万条人命啦。呢种时候，你未必仲会去问啲士兵有冇经过审查噶，佢哋有冇即系受过打击性剥削、性侵方面嘅训练噶？你嗰下只想佢哋有咁快得咁快赶嚟救人要紧。 喺紧急情况下，联合国派遣咗大约800名原本驻守喺附近嘅刚果士兵到场支援。但是这支刚果军队没耐之前才被联合国指控曾经强奸和性暴力对待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支刚果军队有侵犯人权的恶劣纪录，但是都还继续被派去维持和平，你怎么看？ 我认为将刚果的军队派去中非共和国的行动是一个错误。 安东尼·班伯里当时负责在当地支援维和部队，他说他当时表达过对任命刚果士兵的关注，但是他始终无权决定调配上的安排。 假如派去执行维和任务的部队曾经被指控过在自己国家有涉及侵犯人权的记录，这样已经够了，令人很担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警号，应该立即调查。 刚果军队令班巴里镇恢复和平，但是就引来新一轮性暴力和性剥削的指控。 我本来是去紧华家市集，想着买些木薯粉来煮嘢食，就在那阵时他夹硬捉了我。 文达，这个是他的假名，事发那阵他只是一个11岁的女学生。 我那天穿了一条很漂亮的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中我。他跟我发生性行为之后给了些钱我，他叫我不要告诉别人。 第二个月我就有了。他什么都不理，跟住两个星期之后有个大货车来了，然后接走了他们。我那时还以为是讲笑，但是他们就没再回来了。 文达将件事告诉妈妈，但是就没有向联合国举报过。去到2015年尾，当越来越多指控出现，矛头都指向五个国家的维持和平部队，当中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向传媒公开这个消息的联合国官员就是安东尼·班伯里。 这些指控曝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联合国里面做事的人是多么生气，这班为世界和平和安全出力的人会有什么感受。 一星期后，即是2016年2月，他选择辞职，指联合国违反使命。 我在联合国工作了六年，一方面我是很自豪的，但是他们极度缺乏刑事追究权，我接受不了，我个人觉得很心痛。 联合国最后公开了被指控性侵的军队是来自哪个国家，亦都通过一项决议案赋予秘书长权力，命令涉事的维和部队返回所属国。到2016年2月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部队最终被开除。两个月后，14个士兵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夏沙接受审讯，他们被控强奸。审讯在一个监狱里面的法庭进行，当时全程都有新闻采访队拍摄着。 他们利用暴力和女童发生性行为， 但是审讯停滞不前，两年来只开过两次简短聆讯。政府官员说他们负担不起请证人搭飞机来法庭作供。刚果政府说他们会严肃对待这次维和部队的审讯，但是建案都拖了两年了，到现在都未审完。而且这个地方的制度不嬲都有等于没有，联合国说会由疑犯所属的国家自己去处理，但到现在都是得很少人受到法律制裁。强奸案的疑犯还是被扣押住等候审讯，而受害者这边也都一样在这里等着。 我打过给他两次，他不断地说为了他的小朋友他会回来的，但是都成两年了，个小朋友都识行了，他都还没回。 2017年1月，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上任，他宣布打击性侵行为是首要任务。 我们决心要确保受害者的声音被听到，如果要成功做到零容忍，我们一定要以受害者的感受为依归。 古特雷斯任命了新的联合国受害者权利倡导者，以及提早出访中非共和国。 我们知道世界各地很多维和人员都做得出色，为大家牺牲了很多，但是可惜被部分联合国人员一些令人发指的行为破坏了，这班人也都伤害了本来我们应该去服务的对象。 我们是在古特雷斯到访之后没多久去到中非共和国的，当时联合国的人请了我们去看看他们最新的应对措施。他们说要针对的不单止是性侵犯，还有性剥削。我们现在跟联合国军警进行夜间执勤，他们是一个军营一个军营这样去巡逻的，主要就是看看士兵有没有遵守宵禁，同时看看营地附近有没有女人和小朋友。不过老实说，对巡逻车队这么大阵仗，成英里外都见到，还会有女人和小朋友在营地附近就奇了。 这个营有没有小朋友的？ No sir。 女人呢？ 都没有女人。 你哋嘅 SEA 训练系咪顺利啊 ？Yes sir。 你有冇训练佢哋 ？Yes sir。 SEA 即系防止性剥削同性侵犯。 系啊系啊。 你头先一开始就问啊，有冇女人小朋友啊？咁你系咪 check 紧啲咩咧？ 系啊，系检查紧。佢哋受训之后就会将学到嘅嘢教其他人噶啦。 系。为咗防止维和人员俾钱同女人发生性行为，秘书长禁止呢度嘅联合国人员喺非工作时间同当地人有密切接触。你哋系咪认为呢？如果维和人员太过苦闷，就可能会对女人或者性有欲望，系咪咁啊？ 冇错，我哋系咁谂，所以我哋会安排好多嘢俾啲士兵做。如果佢哋无所事事，就会乱谂其他嘢噶啦。 每次任务系为期一年嘅，所以有啲国家会认为时间太长。 咁即系叫士兵一年内唔可以发生性行为？ 系啊，好难噶嘛。但系我都有同士兵佢哋讲，虽然呢个唔系咁人道，但系冇办法噶啦。我照老实讲啫，我哋啲队员有啲系好好嘅，有啲就一般般啦。唔好嘅都有啲，有啲会系好坏嘅添。 在秘书长探访中非共和国的同一个月，联合国又收到另一宗来自班巴里镇的强奸案。当时一个半裸神志不是很清醒的年轻女人就是在这条楼梯底被人发现。她说她当时去完丧礼行紧回家，她最后记得起的事就是有一个联合国维和人员请她喝了杯茶，就是在我后面这个检查站那里。 我是在凌晨一点二十分接收这个病人的，他当时还在呕紧。他说他在毛里塔尼亚检查站喝了杯被人落了药的茶。他说他被士兵搞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楼梯隔离打空地，我们见到一个被人套的包装。 被指控强奸的是毛里塔尼亚维和人员，而报称被强奸的年轻女人叫做莫利石，她和家人住在镇的外围。 出事之后，我回到家就将件事讲了出来。之后我见亲其他人，他们都开始讲我闲话，我觉得好丑，想病埋自己。之后很多我平时做开的事我都没再做了。我没得好像以前那样出街，搞到要躲在家里。 当医院上报了这件强奸案之后，联合国一个当地代表帮莫利石录了份口供。他的家人很想知道之后会怎样处理涉事的毛里塔尼亚士兵。 联合国说他们会有很多措施，又说对性侵是零容忍，但是我们连犯事那个有什么下场，他们部队有没有受罚都不知道。 我们曾经多番要求联合国毛里塔尼亚办事处回应，但是他们都是没有回复。我们也都想知道莫利石录完口供之后再有没有收过联合国的任何消息。 我什么都没有收过，什么消息都没有。 现在事隔了几年了？ 两个月了。 我们在班巴里镇跟一个17岁的女仔谈过，她说她两个月来都没有收到联合国或者相关部门的任何消息，她完全不知道她的案的进展是怎样。 那是不可以接受。我希望透过你，我可以给那个人知道，还有确保她会有她单案的消息，还有我们的服务是会去到给她的。不过这个情况真的不可以接受。 我们去到纽约，希望就我们调查到的事访问联合国秘书长，他拒绝接受访问，但是就安排了他委任的一位女士来见我们，她是专门处理性剥削和性侵的特别协调员。 你知啦，维和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人。 珍何尔路特多年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2005年当扎伊德撰写性侵调查报告时，路特已经在联合国担任要职。 我们的口号是零容忍，那即是什么意思？即是绝对不可以自瞒，绝对不可以免受刑责。 在中非共和国的班巴里镇，有个17岁的女仔说被一班毛里塔尼亚的维和人员轮奸。这件事在你们那里也都有记录的，但是她跟我们说两个月来都再没有联合国的人联络她，从来没有人交代过单案的进展给她知道。 秘书长委任一位这么高层次的受害者权利倡导者，部分的原因就是要改善这些不理想的情况。 但是一个这么近期被强奸的女人和联合国人员接触之后，两个月以来都没有任何消息，你觉得可不可以接受呢？ 当然是不可以接受了。而且我认为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令她得到一切她需要的支援，所有 case 都应该是这样。 你自己曾经说过，性剥削和性侵犯问题是现在每一个维和任务里面不是发生紧，就是有潜在风险会发生的。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而且维和人员强奸事件还继续有出现，我们凭什么相信会打击得到 呢？这个问题在周围都发生着，但是这样是不是等于我们要认命举手投降呢？不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呢？我们没有魔术棒的，不是轻轻一点问题就会没了。 回去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邀请我们去看看他们怎样加强他们的零容忍。 我现在是用一个士兵的身份跟你们说，强奸是刑事罪，这一点是人都明白的。你强奸和杀人没什么分别。 他们又邀请我们去瓜马市最贫穷的社区布查姆出席一个活动。阿多马拿道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团队在这里鼓励性侵性剥削受害人站出来举报，他答应他们会提供支援。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人的电话，他跟我说，阿多马，我们出了事。 我们做很多外展服务和社区教育工作，提供一切他们需要的支援，确保他们见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会通知我们。 我想知道阿多玛做的事是否真的鼓励到受害者举报。法兰仙曾经在瓜马市一个联合国文职人员屋企做过女佣，帮补家计。但是她很快就发觉她的老板要求和她发生性行为。 她叫我不要出声，什么都不要跟人说，说会加我人工，所以我就没有说出来，继续在那里打工。跟着我发现我没来 M， 这些不是交易，也不是双方同意之下的性行为，这些根本是性侵。 爱丽丝卡西瓦拉帮着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做事，为好像法兰仙这一类性侵受害者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援。 这里的日子真的很艰难，女仔为了赚食真的什么都肯去做，有些家真的一啖茶都没得喝，连下餐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得吃，所以那些人会剥削女仔，会侵犯他们，然后就这样走了去，女仔是完完全全被边缘化。 法兰先有了 BB 之后，他说 BB 的爸爸很快就不见了。 我想找他出来，想他帮手照顾下个儿子。 2010年开始，联合国录得194宗追查父亲的个案，而这个只是联合国已知的数字。2016年，联合国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援助年轻母亲和维和人员生的小朋友。不过法兰先就受惠不到，因为他和很多没有上报的女仔一样，联合国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面前这个箱是投诉箱，是等女仔可以将他们被性侵和剥削的指控摆进去的。不过你看看，他用了字母缩写，那即是什么意思？还要不是用本地的语言，是用英文和法文来写的。我和这里这么多个女仔见过面谈过偈，没有一个知道有这个投诉箱。你有没有见过有人放东西进去这个箱？没 有啊。 冇， 冇， 从来冇见过， 从来都冇。 到底入面有冇嘢咧？啊，装下先吓，睇唔到添，乜都冇。 我想将我哋发现到嘅嘢话俾联合国刚果特派团嘅处理团长知。我哋同啲女人、细路女倾偈嘅时候，佢哋都系想将件事讲出嚟，但系都唔知点做好。你觉得意唔意外啊？ 我不敢保证我们见过或者找到所有人，所以你找到这些个案我不觉得出奇。我们现在希望做的是在我们负责的地区搞一些加强沟通的活动，我们会继续去学下做好一点，我们是要做得再好一点的。 联合国亦都承诺会找回以往的受害人提供支援给他们，例如是雅莱丽，由他14岁开始，布尔盖就给钱和他发生性行为。在2005年那时，联合国刚果特派团团长都曾经对布尔盖的受害者作出过保证。 我们会尽力找他们出来，将他们纳入我们的受害者支援计划里面，这件事我们是责无旁贷。 没有任何联合国的人跟你谈过这件事，或者问过你什么感觉？ 没人找过我，我很想他们来找我，给钱我们读书，补偿回我们之前失去的日子。 我将这个情况向负责找出受害者的联合国官员提出。Adama， 我们找到一个女人，她小时候被迪迪爷布尔盖性侵过。是啊，他说联合国没有人找过他，他连布尔盖坐了监都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人跟进这些被布尔盖强奸和性侵过的细路呢？没 有，我们找他们不到。 但是我们来到瓜马市用了几日，就透过当地的制片找到几个受害者了。我们知道有几个受害人都是住在瓜马市附近的，没有联合国的人联络过他们，你认为这个可不可以接受？ 不可以，我们会纠正，因为你们已经找到他们了，所以我们要追捕回。 那为什么联合国连一个布尔盖的受害者都找不到呢？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已经比较久，已经有很多年，超过10年了，我没有办法解释得完原因，但我觉得你找到他们出来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可以跟进回。 但是我们刚果这边的制片只是用了一日就找到几个受害人出来，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查一下，我要去查一下。 超过10年前，扎伊德撰写了一份打击联合国性侵问题的报告。接任的联合国秘书长都支持他的建议，希望改善刑事追究权，但是联合国至今都未由说到成员国采纳他们的意见。为什么成员国这么抗拒这件事？为什么他们要拒绝采纳的建议？ 你应该去问回成员国，我意思是你 为什么 你将我放在 我唔知啊，因为对我嚟讲呢件事， 你一定有头绪噶。 冇， 你觉得？ 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老实讲，我真系唔知。 如果连你都解释唔到俾我听，但你十年前喺现场都目击呢件事，仲写咗一份影响深远嘅报告，而且花过时间去谂呢一个问题，去揾解决嘅方法。如果连你都话唔到俾我知点解，咁边个话到呢？ 成员国咯，你要访问佢哋。 我哋联络过好多成员国代表，包括法国、刚果同埋毛里塔尼亚。他们的维和人员都曾经被指控性侵和性剥削，但是没有一个肯接受访问。关于责任的问题，最终应该是联合国秘书长负责，还是成员国负责？ 这个个方向是，现在我想两个都有责任。秘书长他手上有个大声功，他应该用距离帮手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成员国当然都一定有责任啦。他们的国会、立法机关应该要通过法例，要他们的军队应该要涉事的人承受刑责。 个现实就是，今时今日，如果维和人员在任务中犯了强奸的话，都不一定担保可以追究到他们的刑事责任。即使很多人已经尽了很多力，联合国的高层也都很坚定地承诺过，但是这个制度仍然有很多漏洞。 改革只是沦为空话，性侵数字依然严重。自从联合国15年前公开数字以来，已经有超过1700宗指控，但是只是有53个着制服的维和人员因为性罪行被判入狱。文职人员更加只有一个，就是迪迪耶。我还知道布尔盖已经坐完监重获自由了。2018年6月，我在法国南部找到他。他说他现在无家可归，全身的家当都放在树林里面。虽然他只是被裁定两项强奸罪成，但是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受害人。你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几多个小朋友发生过性行为？ 我想大概有二十五个到啦，我冇数过，大概系咁上下。 做联合国职员有几容易揾到啲小朋友或者少女同佢哋上床啊？ 因为我哋有钱，所以就好容易，只要俾钱或者买啲嘢俾佢哋就得啦。因为佢哋挨紧饿，所以好容易啦。 你同啲小朋友发生性行为嗰时，佢哋几多岁到啊？ 最小的那个是13岁，其他的就大概15、14、16左右。 但是你被裁定罪成的那宗案是同一个12岁女仔有性行为的。 12是啊，不好意思。 你当时知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是。 你当时有没有罪疚感？ 当时没有，没什么。 我哋话俾法国检察部门听，布尔盖承认曾经同多个儿童有性行为。我哋亦都揾到一个新嘅怀疑受害人。检察部门话已经将呢啲资料交咗俾警方调查，但系对一啲受害人，好似瓦莱丽嚟讲，烙印依然好深刻。 我仲系好唔甘心，嗰个人毁咗我一生。 这集节目里面受访过的女性和儿童都要求我们将他们的情况通知联合国。联合国的人之后联络了丹尼娜，安排了她接受辅导。文达也都收到中非共和国的联合国职员的消息。而联合国在刚果的职员也都接触过瓦莱丽和法兰仙，他们还在等进一步消息。 我哋将莫利石嘅个案都交咗俾联合国，但系莫利石等咗四个月都冇收到任何消息。嚟到2018年7月呢一刻，联合国已经收到32宗维和人员性剥削同性侵嘅新指控。